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明真演唱的《宝贝我的心》，黎瑞恩带出的《一见如故》，郑智化演唱的《宠物》。

错过花